指出局方调查一般都需时四五个月或者更长的时间。教协对局方的做法感到极度遗憾，担心为教师带来寒蝉效应，私人言论自由亦都被剥夺，要求立即收回有关的改动。东南亚多国的新型肺炎疫情未见缓和，马来西亚新增7857宗确诊个案，连续三日创新高，疫情爆发至今录得超过54万宗的病例。泰国单日破纪录新增47宗死亡个案，累计920名患者不治，另外再多3323人染病。首都曼谷继续是疫情重灾区，多近900人受感染。新加坡新增15宗本土确诊，14宗是社区感染，1宗来自外籍劳工宿舍。15宗个案中有3宗源头不明。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气酷热，下午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朝早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的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现在气温是33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9113点，跌52点，总成交金额250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608点，升1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897点，升10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605.5，跌12.5；小米集团29.05，升9毫；美团271.8，跌7.8；中国平安84.75，升8.5；阿里巴巴208.8，升1.8；斯摩尔国际52.9，升1.75；盈富基金29.38，冇起跌；中国飞鹤21.2，升2毫；友邦保险102.2，跌2毫；工商银行5.07冇起跌。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61，英镑10.96，瑞士法郎8.637，澳元6.011，加元6.406，新西兰元5.66，欧元9.46。每百日元对港元7.10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177。日经平均指数报28549点，跌93点。港金现价报17580元，跌9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895.86美元，卖出1896.3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交通意外啦。较早时喺呈祥道东行观塘方向，跟住坟场段嘅意外就清咗场噶啦，交通已经回复正常。咁另外喺新界啦，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跟住沙田文化博物馆嗰段咧，之前啦曾经有交通意外，咁都系清咗场一阵啦，车龙有待消散。而家龙尾咧系排到去美城苑对开。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嘅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嘅龙尾喺柯达大厦。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多车，龙尾兆辉台。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都是比较车多挤塞的。在九龙方面，窝打老道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车多，排到去公主道桥面近亚街老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大角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最后呢，揸车的朋友要注意，今晚日落时间傍晚7:01，听朝早日出时间早上的5:40，依照法例规定，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星期五咪坐低，马同学 ，Master Mike。 我已令你快乐，你也令我痴痴醉，你已在我心，不必再问记着谁，留住眼内每滴泪，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为何仍断续流默默睡。 逢星期五晚上十点到十二点，马俊伟同你继续倾，同你唱住倾。 净系俾个名同地址代收包裹就有钱赚，帮手带货翻香港就可以免费旅行。 赚钱边有咁易？一心想搵快钱，小心上咗毒贩嘅当。 保安局禁毒处同香港海关提醒市民，千祈唔好以身试法。贩毒一经定罪，最高可被判终身监禁同罚款500万元。贩毒有害，切勿上钓。 爱宠粪犬学堂， 有咬人行为的狗狗应该怎教好？ 通常会咬人的狗都是比较细胆的，我们应该填补它这个心理缺陷，那问题就可以解决了。 想知道个办法是怎样，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午1点到2点， 阿鲁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怎做狗公关。 嚟到5月27号嘅骚动音乐， 耶、yeah, ！星期几啊？ 唔知道，唔好问我， 又唔知道。 总之今日有访问厅， 个星期问你都唔知道，星期四啊嘛。 啊，你中意咯 ？Throwback Thursday，OK OK， 系星期四。 哇！不过今日呢啲天气咧，即系呢啲日子咧，最近都真系日日热到个人都懵懵地啊。 系咩？ 系啊。 懵啊，用懵 真系懵啊！你试下我啱啱嗰个 weekend 咧，行出街咧，真系懵咗成日啦。 吓， 因为个天气实在蒸到个人咧，一路行街，嗯、即系夏天呢样嘢衰就衰在咩？又爱又恨。你行出街，你又会觉得唉，点算咧咁热？即系你唔入冷气地方咧，又好似好辛苦咁。但系同时间咧，夏天咧，你行出街咧。又好缤纷噶， 有咩 好多嘢睇噶？ 例如咧， 啊，即系夏天最多咩睇呢？ 最多雨水、 新饮品啊，系、哦、啦，新饮品系、 哦。我仲以为嗰句古语有云嘅对白。 唔系，夏天多新饮品睇，因为咧，通常咧，即系例如我去行街咁样啦，会多好多新款嘅饮品嘅，冻饮嘅，好缤纷嘅。咁所以我都买咗好多翻屋企。咁当然啦。夏天亦都係一個，即係對於我嚟講行街，我比較自卑嘅，因為每個人行出街夏天都好似趕住要 show 身材咁。咁、哦、你知我冇乜身材㗎啦。 我好同意，男定女都係嘅呢樣嘢。 我以為你話好同意我冇乜身材添。 呢個就默認咗 default 冇身材。 啊、即係咧，你見到嗰啲男仔啊，高高大大嗰啲，著住件背心咧。 好簡單嘅喎，著住件背心短褲踢拖出街好有型，好好睇嘅喎。 係啊， 即係你永遠點樣做都做唔到嗰個效果嘅喎。 你有冇曾經渴望過有咁嘅身形可以咁樣行出街？ 我試過好似紙板咁樣著嗰啲背心出街咧，好攪噶成件事，唔好講添啦，真係都係著恤衫算啦。我呢啲咧身形咧，夏天都係著恤衫，你話幾陰功？ 又熱喎、 啊，唔係咯，真係。 因為我而家發現我。夏天到啦，雖然，但我穿的衣服都是鬆身的 T 恤和鬆身的長褲為主的。有朋友已經看穿了我了， 他說就是肥嘛，他 說咦，近排買的衣服很闊身、 哦、 Suppose 好像你這樣說，夏天呢真的叫做即看成果的時候來的、因為有些做 gym 的朋友聽他們說可能是春天、即年頭一點的時候、夏天前幾個月開始呢就要準備定了，準備整個人，因為夏天到天氣熱咧，著衫咧就要見人啊嘛。 係係。 雖然而家可能聚會或者出街嘅機會少咗、 嗯嗯， 但係無咗佢哋呢份熱誠、啊，就已經開始見到佢哋 IG 嗰度去gym room 嗰度。 嗰啲二頭肌、三頭肌勁到咧， 係啊！ 嗰條人魚線咧，即係特登咧，有啲男仔著到條褲低一低咧，係咁咦要 show 少人魚線出嚟，真係頂佢唔順。 係啊，即係已經做緊呢啲噶，密謀咁樣噶啦。 不過你講男仔嗰啲都仲簡單啲喎，即係男仔嚟嚟去去都不外乎 T 恤、短褲啊、背心啊咁樣啦。女仔咧就真係好似出嚟咧，就個個都行曬咁困噶啦。 女仔都係 即係出盡法寶噶啦， 都係簡單嘢㗎、 啊。 不過就係佢背心 真係太簡單， 跟住之後短褲 太簡單咯。 有冇叫啲好誇張啊？ 都有噶，真系。 有几 夸张？咩咁啊？我问下你啊，你行开边区啊？你觉得边一区最夸张啊？ 最夸张啊！我谂真系港岛区啊， 系咪啊？ 即系嗰啲中环湾仔、中环区啊，特别 系系系。 之前试过约个朋友食饭， 嗯， 晏昼喺中环区佢放 lunch， 咁、喺地铁站沿住嗰、那个半山嘅扶手电梯就唔系搭嘅，喺路面行，沿路行一路行到，哇喺哇喺 做咩啊？咩啊？ 好睇咯！ 你讲清楚啲、啊， 佢基本上咧，佢系成个气氛啊，直情讲紧系 吓个气场行出嚟已经哇，好劲啦！ 首先会见我谂真系比较多外国人会系嗰个气嗰阵气场强烈啲，有种夏天。放假的感覺 ，lunch time 你見到他可能坐在個 gallery 出邊嗰度兩個人咁啊飲住杯嘢，佢著好簡單的polo shirt 啊短褲又有啦、女士都是很清爽的著得， 係 好少的著得真係，因為天氣熱啊嘛， 係即都會薄少少啦， 係啦， 短少少啦， 咁再加上佢文化上面會覺得即 冇所謂啦，大家超超地噶嘛， 天氣熱啊嘛，咁係會著得單薄一啲嘅時候咧，你成個氛圍啊， 係 喺講到係好 嗱，首先大家唔好誤會，我哋係講緊嗰副氣場同埋嗰個自信心啊、最主要係呢樣嘢，呢、這個真係好緊要，即係夏天行出街咧，你嗰份自信係嚟自乜嘢咧？就係、嚟自你自己之前努力嘅成果， 係 嚇、好似我呢啲冇努力過咧，行、出街就耷低頭嘅嚇，咁、有努力嗰啲好似波性咁樣咧，就惡到個頭高一高啊，明明都已經一九幾嘅啦個高度嚇。咁咯，個差別係咁咯。 同埋嗰個自信嘅展現就係喺著嘅衫嘅布料嘅多與少啦，呢、這個真係關事。 咁你個成果好啊，梗係可以著短啲，著少啲啦。 我都有幻想過，其實如果我真係可以練到好大隻嘅話咧， 你都應該係你直頭打大赤啦，行出街啦，扮官貨咁樣咧，跟住然後。要速健嗰啲咧，嗰啲、格仔恤衫喺条腰度唔着， 我练得咁辛苦， 系永远嗰件格仔恤衫唔着， 唔通嘥咗啊？咁样 喺条腰度，咁跟住打大赤啦，就行出街，几有型啊！ 但系嗰个成果真系同佢即系付出几多系成正比嘅，即系头先讲，大家系真系好努力咁样去做 gym， 你先至会有嘛？你唔会咩都唔做，暴饮暴食，好似我哋呢啲咁就可以好身形冇可能、 我又想讲、我早排磅一磅重，我而家减到116磅。 咁少啊！ 系啊，但系问题就系咧，我系真系得个瘦字咯，即系除咗瘦之外都一无是处，即系冇嗰啲线条俾人睇，我系得个瘦字啫啊！ 因为两个层次嚟噶嘛， 行骨啫咁样。咁但系你头先讲开个地区问题啦，我觉得因为我行九龙区啊呢排又早排出旺角， 哇，那條天橋都很誇張，真的。 是啊。 又跟港島區是不同的，即是港島區那邊呢，你會見到即是知性少少的，即是大家都會斯文一點啦，這樣啦。那去到旺角呢，你又見到大家那個狂野。狂野感， 我會用青春呢兩個字嚟 啦，青春啲嘅， 笑嗌咁， 青春啲嘅，咁真係好兩番好唔同嘅光景啊， 同埋有一種 dress code 咯，你會 有種 dress code， 即係譬如喺旺角，你會見到出嘅男士、女士咧，即係佢哋 in general 會有一種，即係如果係青春氣息強嘅話咧，佢哋係每可能每一季咧都會有一種著衫嘅方法咁樣噶嘛，係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哪怕你邊一個地區都佢有咁嘅身形可以展露，除咗你青春咁冇啊本錢啦，唔需要操都已經有啦。咁但係如果你真係好似我啲上咗年紀，其實你要真係去做 gym 啊、成啊嗰啲咁樣，你先至會有嗰啲咁啊。其實喺做 gym 方面，我覺得都有唔同地方叫 gym 咧，個光景 又有唔同 嘅，我覺得都有得分。 哇！你連做 gym 都有研究喎、啊，你做 gym KOL 嚟嘅喎。 嗱，我現實世界當中咧，係真係未遇過一啲。在个 gym 里面呢是叫做哇你平时 IG 见到的那些。 你是真的做 gym 的你有去的。 之前有做的。 OK, OK。 之前有做的。 你家企楼下会所那些是吗 那些就一定不用想了。 哦、OK,OK,OK、OK, OK, OK。因为会去那些人你就知道都是隔街坊啊那些啦。你 IG 有时候你看那个放大镜 explore 的时候。 你 IG 看什么的、 女仔。 是吗给个 ID 来啊。 是啊因为。因为要做后援会搵嘉宾啊嘛，咁你知道我 search 得多啲乜嘢啊嘛，咪、见到咯。 因为我都唔知啊，我都唔知道人哋去边度做 gym， 我都想参考翻大家会去边度做 gym， 我都想研究一下。 系啦，就系、其实你睇佢哋咧，有啲即系可能身形比较好啲嘅男定女都好啦。咁我呢边比较多女仔啫，见到诶做嗰啲 gym， 佢哋去嗰啲地方，好似我永远做亲 gym 系唔会遇到啊。咁我真系又问咗做 gym 嘅 friend， 做教练咯。 即系你会，你等阵先，我首先问一问，你话你永远都唔会遇到嗰啲系点样嘅先？ 好啊， 你讲清楚啲。哦， 身形好好睇啊！ 你咁样讲好唔公平喎、啊。即系其他你去开嗰啲做 gym 嗰啲个身形就唔好嘅。 嗰啲 in the progress。 系啦，即系未系最 fit 嘅状态。 I G 见到嗰啲咧，已经系完成品之后，佢要 keep 住嗰个好嘅身形啫。咁 ，OK。 咁啊，真系问 friend 嘅。 哇， 其实你嗰间 gym 都可能收费比较贵啲啊，咁样地段又贵啲啦。咁嗰度去做 gym 嘅客系点咧？咁佢话的确系。系，即系如果你 I G 想见到嗰啲，你现实世界当中咧，佢入场费的而且确贵啲，你要去翻啲贵啲啊，私人啲嘅，系啦， 即系嗰啲系咪就系one on one 啊，跟 trainer 有 P T 嘅， 系啦，然 后 个景啊靓啲，可能对住个海啊，对住个靓啲嘅景啊咁样，咁嗰啲嘅 gym 咧，你有机会见到你喺 I G 嗰度好仰，一路好渴望见到嘅嗰啲， 咁啊景靓人靓，咁唔怪之啊入场费都贵啲啦，入边买杯咖啡都贵啲啦，系嘛，咁你咪。俾多啲錢，你咪一路嗱，我又覺得抵嘅喎，因為你咁樣睇住個靚景，又睇住啲靚人，你做又用力啲，係嘛？嗰、那個推動力又大啲，咁貴啲都值嘅喎，你嗰個效果出嚟係大啲嘅喎，係嘛？即係如果你屋企樓下嗰啲家徒四壁咁樣望住個專房， 唔係嗰感覺啊嘛， 係啦，咁啊，唉，是但啦，交一交功課，打個卡走人啦，咁樣你冇嗰個比拼心喺度，你就係輸咗喺嗰度火度嚇。 我个 friend 就净系用呢样嘢嚟引诱， 系 佢话你啊，好心你装翻间 gym 啦，即系一个月几嚿水，做下运动，喐动下，再咁样落去，身体唔得噶咁。咁如果你话即系冇乜动力嘅，你咪好似我同你讲咁拣翻一啲咧，可能收费稍微贵少少，系啦。咁但系或者健康得嚟，咁你有动力啊嘛，嚟到见到咁多男仔女仔身形咁 fit， 系啊，你都有翻啲动力嚟做啊，系咪先？哪怕你个原因系有几？干净定咩都， 我就好正面嘅。我个谂法就系纯粹同大家斗靓咁解嘅啫，即系绝对冇话只眼角会睄乱咁睄，我就好尊重嘅吓。 你有冇曾经去嗰啲 gym 嗰度咩？ 冇啦，咁都 冇。点解啊？点解唔去嘅？ 冇，我冇自卑感强啊！我觉得入到去个 gym 咧，即系你都知道，你睇我身形都知噶啦。我好难操得到几重嘅，咪你谂下人哋可能举紧几廿磅嘅，咁我都仲系举紧十五磅哑铃咁，即系好肉酸噶，喺屋企自己练算数啦。呢啲就系嘛，嗰个意思系咁咯。咁所以我觉得咧，但系即系唔系话乱咁教人要点样拣做 gym， 只不过系我觉得有时。 睇嗰個動力喺邊啦，即係屋企樓下做 gym 都一樣有佢嘅好啊，咁方便你咪去多幾轉咯。咁但係有時去遠嘅，你會覺得哦，咁我都山長水遠出到嚟啦，咁梗係落力啲做先抵嘅啦，係咪先？就唔好下下諗歪。 同埋我即係喺做 gym 方面，我都幾了解自己嘅 pattern 嘅。第一樣咧就係有陣時你 join 咗啲 membership， 佢咪有得 all club 嘅， 係 哇好多分店啊，咁樣講夠新界周圍都有。 而家冇咁多啦，係嘛？ 而家因為少咗一啲即 大型 超級大型 咗咯， 而家嗰啲可能即香港有幾間咁樣樣咯。咁又永遠都唔會 join 嗰啲 all club 嘅，我啲 friend 就會。 點解咧？ 咁佢覺得哦，咁我起碼啊，譬如九龍嗰邊，我嗰日去到嗰邊可以做到 gym 啊，過海又得啦咁。但我就覺得其實我即生活嗰個嘅 routine 都係咁樣樣，我去咗嚟去多個幾個地方，同埋去做 gym 其實深刻叫特登去過區，譬如之前我喺尖沙咀做嘅，其實我特登去尖沙咀噶嘛。咁其實我揀死一間嘅話，對於我嚟講影響不大，我唔會因為咧 join 咗 All Club 九龍灣，又會突然之間有一日特登走咗去九龍灣，因為我都係安排嗰個成個人嘅線路點樣，譬如放工咁啊搭車落去咁樣樣，即係嗰種 就最方便啊嘛。我聽過有朋友點解嗰陣時會揀啲 All Club 嘅去咧，就係、是、方便沖涼啊。 哦，係啦，有呢種 純粹為咗夏天方便沖涼嘅啫。 但你要知道 All Club 同埋 One Club 有時啲價錢真係可以差好遠， 係 即係每個月計你當幾廿蚊啦，但你每個月咁樣乘上去嘅話，條數 就 為咗沖涼。 翻屋企冲啦，哎呀，使唔使下下真系喺条街冲啊？讲真， 嗱，呢个就我发现自己第一个 pattern， 第二个 pattern 就系、是、好啦，咁啊 ，gym 头先又讲有唔同嘅景观啦，众生相咁啦，讲到， 即系讲紧嗰个环境也好啦，嗰、 啊 那个人景也好啦， 咁啊人景嗰啲之前去一啲嘅场地嗰度就啊未必有嗰种动力出现啦，咁、但系如果好似朋友咁讲，嗰啲有动力嘅。嘅場地嘅，去到嘅時候咧，我驚我專心唔到，我真係好知自己呢啲， 係嘛？ 你會好不自覺地去望嘅， 哦， 望人哋，哇、哦，做得幾好喎、 啊，跑得幾好睇喎、啊， 個二頭肌好勁喎，仲話自己， 你睇男仔嘅咩？ 男女都睇嘅， 哦 ，OK， 係啊，我人好均真嘅，你靚啊睇啦 ，OK， 咁即係哇，個線條練得好好、啊、喎，咁樣點樣做嘅咧？其實個人係專心唔到，我發現。 咁你咪行埋去請教下人咯？你話啊點樣跑得嚟咁唔好睇嘅咧？咁樣 同埋成日會覺得人哋係咪望住自己咯？會、哦、我嗰啲由細到大嗰啲 FF 嘅、啊，即係自修室又好啊，或者咩都好咧，即、啊、係覺得、哎、有個女仔幾靚都好，啊、你係會覺得、我咁高大唔知會唔會望住我咧？ 跟住然後就怕醜唔敢望過去啦，係嘛？你呢啲啊真係失敗啦！如果係啊，一早啊自修室有人揾你搭散啦，係嘛？ 冇啊，真係從來都 你嗰啲戀愛史使。攤到而家咁樣凍冰冰， 我覺得自己喺呢方面嘅 FM 都幾唔重 要。所以咧我就覺得你都啱噶啦，去多啲做下 gym 嚇、啊，咁啊操 fit 個人個身形，咁然後咧你嗰個夏天咧，除咗出街又自信啲啦，翻到電台又可以啊精神啲啦，望落去咁，有時見到啲嘉賓你都可以精神啲咁樣，咁然後最緊要係咩？快啲嚇！啊找回個嘛，你明白嗎？ 不要亂來，不要亂來。如果你有一天在一個 gym room 那裡見到我，認得我，千萬不要亂對我亂笑。如果不然我很容易會想多了，然後進入那個呢 fantasy， final fantasy 的狀態。 你笑帶點神秘，從你眼影觀察起，書店裡迷失找你。会也改期，文字再替我集气，像故事偶遇你，擦过这手臂，你暗笑，四处躲我，吸引你转左躲开我，桥段中闪过，情随我，我信爱有结果，你眼里有我，我迷一般的。傻笑也很唯美，如你笑点因我起，不变女神般仙气。你如默认我卑微，留住做配角合理，别怕伏线烂尾，接我对手戏。你暗笑，四处躲我，靠近你转左。 五点半新闻之前听过有洪家豪的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迷之微笑》。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就支联会计划星期日举行的游行和维园六四烛光晚会发出反对通知书。保安局局长李家超说，两个活动是未经批准的集结，任何人不应该参加或者宣传有关的集结，否则是违法，呼吁市民不要以身试法，挑战限聚令、公安条例和港区国安法，强调警方会严肃处理。至于参与六四集会是不是违反国安法，李家超说不会讨论某些行为会不会违反法律，但根据国安法，任何人如果组织、策划或者实施非法手段，破坏或推翻中国宪法下的基本制度，就属于颠覆国家政权罪。支联会话将会向公众集会及游行上诉委员会提出上诉，期望委员会尽快安排上诉聆讯，俾市民可以在合法和安全的情况下悼念六四。立法会以40票赞成、2票反对、三读通过完善选举制度的条例草案，当中2票反对来自热血公民的郑松泰和医学界陈佩贤。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话：，去年落实香港国安法，成功止暴制乱。两星期前，立法会亦都通过有关区议员宣誓的法案，加上新选举制度，将会为爱国者治港提供坚实全面制度保障，令议会可以重回正轨。曾国卫又话，未来十个月将会举行三场选举，工作繁重而艰巨。政府将会同选管会、选举事务处同廉政公署合作，确保选举公平、公正、廉洁同诚实，以及有序举行。本港过去一日没有新增新型肺炎确诊个案，初步确诊少过五宗。另外，卫生防护中心说，早前公布初步确诊在官涌体育馆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工作的61岁女护士，分析显示病毒样本和新冠疫苗病毒株相若。港大微生物学系亦都录得相同的结果，中心不会列为确诊个案。密切接触者取得阴性检测结果之后，将会安排离开检疫中心。卫生防护中心又话，早前确诊带变种病毒经迪拜回港的印度裔男子，同埋由印尼抵港的34岁确诊女子，流行病学调查同基因排序显示，同早前列为输入个案从菲律宾抵港并入住尖沙咀华美达华丽酒店的28岁男子有流行病学关联。中心已经将两人修正为与输入个案有关，10宗同印度裔男子有关。的个案亦都会修正为与输入个案有关。美国总统拜登要求情报人员加倍调查新型冠状病毒的源头，并敦促中国参与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中国实验室泄露论是极不可能的结论，已经被清楚记录在世卫联合考察组的研究报告中，是权威、正式和科学的结论。专家多次在不同的场合对中方的开放透明态度给予积极评价。赵立坚批评美国一些人无视事实和科学，反复鼓噪要对中国进行再调查，充分说明美方不在乎事实和真相，没有兴趣进行严肃的科学溯源，而是想借疫情搞污名化和政治操弄。勒窝推责是对科学的不尊重，对人民生命的不负责，更加是对全球团结抗疫努力的破坏。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听朝早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有骤雨同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育，为快知不去某日突发的程度，让人间很冷酷。产生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想紧好着心腹，谁情愿抱黑风？寻觅心窝的归宿，难道心窝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要病毒离不开，要孤独。天苍苍，在背暗雨湿，心碎碎，在无数裂缝，将两眼及两耳全部萎缩放大。真情美好，古怪吗？但永远发生，丑怪吗？凌晨是爱人，当过去未过去，其实有风刚吹过，可会愿意去暴露？人当中都市，但下就有的病毒，连神经都会好。想亲温暖血肉，谁仍够怕接触？情愿抱黑风，寻觅心窝的归宿。难道心窝的身躯也有归宿？留不低，叫病毒离不开，叫孤独。 孤独呢就好像一种病毒咁，慢慢慢慢会蔓延全身。有啲人呢会因为孤独开始自己同自己讲嘢。而呢种自言自语慢慢亦都会导成一个自我中心嘅一个起始点。佢系泳儿，听过有孤独。不知道你有没有认识一些朋友呢，可能他本来是独独地的，但慢慢你跟他聊天，你会发现哇，越来越固执的一位。 期待这一来这一位快高者，何妨暂借一高一低一起放松一些，跳入温暖冒险一些，谁愿让我心野心我每次打喊路，接到你照片声暗号，可恶在线吞吐 yeah， 可恶用作 signal no， 忧郁的脸大过心忧，加分中男性为何计数？这一刻我跟你斗高，那一刻我跟你不用脑，我们烦到死，没有心机，没处可飞，彼此我进这游戏。跳入 当吹人吹碎咗变化，无权面罩我吗？我教你好吗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再为 OK， 无聊人等等，异常人怎得？我们烦到死，没头绪尾，彼此甚至不想不死得要好，若有人错。何妨集这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跳入伴侣冒险一些，谁停止我心野心野？投入这一拉一扯一起怕不舍，费一高一低一体敏感一些。 有时咧，嗰种自我中心甚至乎变成咗一种，我想点就点，好似呢首歌咁样。佢话我系深夜噶啦，佢系 Carita。咁啊，当然啦，有时自言自语可以系一种内心嘅自省。 星光染我衣袖，风吹十块叶吻在我口散播。为我在分裂后潜伏在小宇宙，吻在合上抵走某段震动，泥在脚底渗出邂逅，神在说话凑巧我欲语还有，其实我最知压有否比喻天使猜不到会否，从未合上最知足，终于相信全部没有，没有，没有。沿着过路，通通通通都说别要走，神在说。凑巧我欲语还有，其实我最这一刻有否结与负，这一刻会否才明白想一起永久 ？No no no no no， 其实快乐方法情有否，下半生猜不到会否。从未合散最知足，终于相信全部没有，没有，没有。春梦找杭州，谁会涌上心头？而存在明明为千个理由，想要一世偷，只见并无收。像冬春，像花会春。 来自王嘉怡 featuring Alan 的云泥。回应翻波成头先呢个问题，点解我咁中意自言自语？其实等于栽种内心嘅小花园一样，有时系一种内心自我意识嘅拉扯，但系 at least 会令到你个人好清晰，慢慢知道，

对美中贸易关系的持续审视，同时亦都有表达关注的议题。日本东京都新增684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冲绳县再多240人染疫，北海道新增570宗确诊，再多11名患者死亡。日本政府为加快疫苗接种进度，在东京和大阪各设立大规模疫苗接种中心，大阪会场第一个星期的接种名额全部额满，但是东京会场反应欠佳，7万个名额只有不够5万人预约，因此将会提早开放给邻近3个县的居民预约接种。另外，日本有医生团体忧虑，如果东京奥运如期开办，可能会令到新冠病毒在全球扩散得更广，更可能会出现发源东京的东奥变异病毒株，再度呼吁停办东奥。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为南海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今日天气酷热，下昼气温普遍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渐转多云，听朝早有几阵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仍然酷热，亦都系有几阵嘅骤雨。下星期初至中期有骤雨同埋雷暴，雨势有时颇大。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慢线的坏车，而家仲系处理紧噶，龙尾已经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咁就系城门隧道去荃湾方向管道之内嘅慢线啦，有坏车阻路，车龙已经排到去文化博物馆。如果可以嘅咧，请驾驶人士咧改行其他道路啦。其他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的龙尾在税务大楼，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排到去收费广场。因为北行线车多，现在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是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过去九龙，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只是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荃湾和上去狮隧，龙尾就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排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排到去接近香港单车馆。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西洋菜南街，而洗衣街去亚街老街的龙尾就在太子道西。另外，在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笔架山花园都是有交通意外的，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重复一次，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笔架山花园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呈祥道近明爱医院。另外，之前那一单就是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住窝打老道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西洋菜南街，洗衣街去亚街老街的龙尾就排到去太子道西。受这宗意外影响，现在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这一段都是挤塞的，龙尾排到去渡船街。其他的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龙尾在东山台。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那段，龙尾排到去太子道东油站的。新界方面，大埔公路上水方向近沥源村那段，龙尾排到去美林村，而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那段的龙尾排到去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窝打老道军营桥底来回，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西贡，和锦田公路高步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大厦早排收到法定命令要维修排水渠，咪要使好多钱。 申请政府同市建局嘅楼宇排水系统维修资助计划啦。楼龄40年或以上嘅合资格楼宇可以得到维修工程资助，最高可达80%噶。首阶段申请已经推出，系专俾收到相关法定命令而又未遵办嘅楼宇业主噶。 等我即刻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了解多啲先。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每朝六点你做紧乜嘢呢？啱啱起身食紧早餐，赶紧翻学，准备翻工，无论你几匆忙，我都会陪住你。每朝六点到十点，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我是晨光第一线的崔洁彤。 晨光第一线， 或者你叫我Kitty 都得。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Lord,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Benson 啊，今日呢位嘉宾我哋送俾佢嘅字句咧，听讲系你度身订造俾佢嘅。 系啊，波成，每次见到佢我就好开心噶啦。呢一句系吴若希望在明天。 哇，好正面，好积极啊！我哋苏动音乐嘉宾有吴若希嘅，欢迎你啊 ！Hello， 朱妮， 大家好。哎，呢、這个系多谢你哋啊！原来系咁样。 系啊，我见到你头先话有少少皱皱眉，咩料啊？ 本身可能咧听到我哋话送份礼物俾佢，咁会有好大嘅 expectation 我。我见过，我见过呢、這个、 啊，你见过呢、這个？ 胡鸿钧有 po 过、 oh, okay, 类似嘅嘢。 系啦、啊啊啊，今次又到 Jenny 啦。 咁啊，手字系边个写嘅咧？ 我哋嘅监制啊 ，Carmen 啊，每一次。 真系写得好好啊！因为对上嗰次咧，我已经哇手指几靓。 系啊，佢真系有练开字咁，所以咧就将啱啱嗰句吴若希望在明天。 我想挂喺屋企嘅大门得唔得？ 得可以啊。 系咪真系可以噶？ 梗系可以啊！ 我哋送够两幅好似门神咁贴喺度。 系啊，呢一个真系写咗落去，所以系唔会拆得甩同埋搣唔走噶，真系送俾你嘅。 写一 pair， 即系另外一份咧、就是，就系何少雄乜乜乜咁样噶。 何少雄运当头又得啦。 O K 喎。何少雄运 当 头， 咁一对可以招呼亲朋戚友嚟嘅时候咧，系啊，我哋成日都送呢啲，跟住就叫啲嘉宾可以摆喺屋企又好啊，studio 咧，你话 picture 又好啊，咩都得。 我真心中意嘅，我真系中意嘅，因为我以前咧屋企，即系我屋企系啲传统中国屋企咧，屋企好中意摆一啲字画嘅。咁、 哦、 我大伯咧就系呢啲系真系中意啲即系有嗰啲春夏秋冬嗰啲四季嘅花图咁样。咁所以咧，我覺得呢樣嘢係真係好值得去表起佢嘅。 咁你屋企通常係咪都會咧，即係細細個已經會有一幅嗰啲通常嗰啲叫莫生戲，跟住然後有一篇嘢， 係咪？ 每個屋企都有㗎，即係屋企咧，只要係中意呢類咧， 我唔係你哋嗰啲咁傳統係 print out 出嚟嗰啲，我真係以前嗰啲書畫家嗰啲人 寫 出 嚟 嘅，係啊。 哦，係啊，咁所以呢一個都我哋監製親手寫呢、這個，你可以掛起佢喺屋企。但呢句希望在明天有好多重嘅意思嘅咁样， 系因为咧今次希望在明天呢一个咧就系我去起嘅， 系 点解咧？因为即系知道阿 Jenny 最近出新歌，咁啊亦都知道 Jenny 嘅公司啦，即系会喺今年会有一啲唔同嘅变化，咁啊我记得咧，因为要回顾翻少少，因为上次我都见过 Jenny 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佢講過一樣嘢令我好深刻嘅，咁當時佢話啊，佢作為一個歌手，佢一個缺失，覺得自己就係未有一首快歌，係啦，呢、這個我好印象深刻嘅。 係啦，咁佢話：哎啊，如果我即係做作為一個歌手，可以即係全面啲啊，試下唔同嘅嘢啊，咁就好啦咁樣。咁我一路待住。今次終於有機會再見到 Jenny 啦，咁我梗係食住想啦，希望在明天。Jenny， 你覺得自己係咪希望在明天？即係嚟緊係咪嗰個嘅發展會可以係多變啲咧？ 我唔知道，死啦！我驚你 get 錯咗，因為我嗱，雖然我嘅歌手生涯入邊咧係有缺失嘅，係冇快歌嘅，咁但係咧，礙於我係一個咧，即係極度稱職嘅跳唱歌手啦，即係會唔記得曬所有嘅 step 啦，同埋我跳舞唔好睇嘅，咁、 oh, okay. 所以咧，我驚你 get 錯咗，以為我真係好想唱快歌啊！ Oh, okay, okay, okay. 但系其實我係好希望係即係唱一啲唔同類型嘅情歌，即係例如可能講緊就算唔係快歌，或者一啲節奏感強啲嘅，即係例如 R&B 啊咁樣，又或者 Jazz 啊，我其實我都好想試嘅，因為喺我嘅音樂路途上面，其實呢兩種類型嘅音樂咧係我自己都中意嘅，即係特別係即係我當 R&B 呢啲咁有 groove 嘅一啲音樂咧，其實喺廣東話嚟講咧，如果用廣東話去唱呢啲咁嘅歌，係有難度嘅，因為廣東話本身個音係限制咗好多。咁所以如果可以用廣東話唱得好好嘅話，我覺得呢樣嘢係我自己一個成就啦，即係喺我自己，我覺得係上咗一個梯級㗎啦咁樣。咁所以我都希望如果未來有機會有一啲新嘅嘗試嘅話咧，我都想試下做一啲唔同類型嘅音樂嘅。 嗯，個希望大嘅都。 都大嘅， 咁 啊，你咁样讲一讲，我即刻喺度谂，不如我下一首歌试下做呢类型。 系咯，系咯，可以即刻试喎，呢个都 系啊，系啊。 咁但系你话即系跳嗰样嘢，但其实之前有冇曾经可能有一啲嘅演出又好，或者哪怕系即使冇系喺 MV 度呈现，但系都有试过下。 都有嘅。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 to you 咁样噶，系啊，都有嘅，点都有嘅。咁当然啦，我觉得跳舞不是冇可能嘅事嚟嘅。咁啊，但系真系跳舞系一个，因为我个人咧，我对自己要求都算高嘅，即系我觉得如果我既然决定咗去做，但系我唔去做好佢咧，呢样嘢系过唔到自己嗰关嘅。咁所以我会知道，如果我要做跳舞歌，我一定要俾好多时间出嚟去做呢件事，去学好呢件事。咁所以，喺暂时依家咁嘅时间嘅情况底下，我觉得我自己未系有充分嘅时间同埋心力去 ready 呢件事嘅。咁所以，未来啦，除非或者我真系可能真系开 show 咧，开 show 嘅时候真系需要快歌嘅时候，咁咪真系可以去做呢一首歌咯。 OK， 咁啊嗱，我哋转头下一个部分，我哋再同阿 Jenny 讲多少新歌嘅嘢。但系呢个时候咧，即系都要讲一讲，就系一定要恭喜一下 Jenny 先嘅，因为即系上年屋企增添咗一位新成员啦，而家仔仔半岁啦， 系 又要再 look 翻嗰个咧，啱啱小朋友出世，好多嘢要准备。嗰個階段，而家喺工作上同埋家庭生活上嗰個 balance 係咪已經？因為已經之前試過一次啦嘛，而家係咪好啲啊？ 絕對係啦，因為第二次嘅經歷經驗啦，咁好多嘢你已經會嫁咩嫁熟就輕。 嫁輕就熟，係嗰四個字噶啦， 係啦，係啦，嫁輕就熟， 即係好係吳若希啊！呢件事發生喺吳若希身上，真係好係吳若希，嫁輕就熟， 嫁輕就熟， 係啦， 係啦，咁啊，因為第一胎嘅時候，你真係會好緊張啊，所有嘢，即係你哇，你嘔奶啊 ，B B 嘔奶啊，點解佢會嘔奶噶？咁到第二胎嘔奶啫，冇嘢嘅咁樣啦，即係你係哇，嗰成個分別系真系好大嘅成件事，咁但系所以即系学你咁样讲啦，即系第二个出世嘅时候反而冇咁紧张嘅，系啦，同埋真系好安心地就 将佢摆咗喺屋企，跟住就自己出咗嚟翻工。 咁但系完全即系而家去做去做音乐啦，或者可能系电视台嘅工作啦，完全已经系唔需要话啊，我要几多点钟翻到去睇下个仔啊，睇下 都有嘅，都有呢样嘢。 O K， 都要就一就嘅， 都系即系希望尽量十点前收工啦，因为第二日即系七点几要起身凑个女去返学噶啦嘛。 都系有呢件事嘅，咁但系。都是这样讲啦，因为最好的位置就是我们自己工作的时间是很 flexible 的，即是我们是可以编排到自己的工作的时间的。咁呢样嘢系我即系幸运地，我揾到一份好适合自己嘅工啦。第二样嘢就系好多谢我屋企有个好好嘅帮手啦，因为姐姐其实我个姐姐其实跟咗好多年噶啦，由我仲系单身的时候到我个 BB 出世，佢系完全零臭 B 经验，到依家佢系一个臭 B 嘅 expert 嚟嘅。 OK， 即系我都要向佢学习嘅咁样。咁所以即系我屋企有一个好好嘅姐姐，令到我对屋企嘅担心嘅感觉系少咗好多啦。亦都要即系多谢我屋企嘅，即系我老爷奶奶又好啦，我老公都好啦，佢哋好放心交俾我去处理呢一头家，好信任我嘅，即系。覺得我做的決定就 OK 啦，放心冇事咁就去做，咁所以都好好嘅。但係同埋都要俾翻個 credit 啊，何生啦， 何生係咯，係咯， 我就係等你講，你會唔會講咁樣？ 何生都 sweet 嘅，即係例如佢知道我最近嘅星期六日可能要開工，咁佢就會喺星期六日負責去擔起呢個照顧家庭嘅呢個身份啦。佢係 suppose 佢一個星期佢得一日即系得星期日，佢唔需要早起身去送个女翻学啦。咁但系佢嗰日都会都焗住要早起身啦，即系会照顾下屋企嘅小朋友啊，会去街市买餸啊，会带个女出去玩咁样。咁所以呢两个星期都真系辛苦晒佢嘅，咁都要俾翻个 credit 佢嘅。振夫工。 咁你喺譬如一个角色上面，譬如爹哋妈咪有时会讲，一个就严啲，一个就松啲，咁样即系天使与魔鬼咁。咁你同何生嘅身份喺对小朋友方面有冇呢一个嘅分嘢噶？ 佢成日都闹我废柴噶，我老公 又闹你， 点解啊？ 因为我都觉得自己喺嚴厲呢一方面咧係有缺失嘅。 OK， 唔夠嚴厲。咁好做好人角色係著數啲噶嘛？ 唔係，我好想惡噶，但係我惡唔到，啲人唔聽我講。 即係你不如咁啊！我想睇下阿 Jenny 惡一次嚟下，睇下到底阿 Jenny 惡係點。你當我係小朋友啊嘛？我例如我， 你話佢唔准跑，企定定咁啦。 嗱，唔准跑啊！No 跑緊啊！嗰個圈圍緊啊！ 唔可以啊！ 前半段 OK 去到 No 呢一個咧，呢個就即刻轉翻 啦。佢個唔可以啊，直頭係 Q 咗啊！你咩？ 會跌親嘅，唔得啊，唔可以啊！ OK， 咁啊，所以大家明白點解 Jenny 做唔到嗰個嚴厲嘅角色啦。咁但係唔係啊？都做一個慈母都係一個好嘅事情 啊！我有一句咧，我好叻嘅，因為我知道我唔可以好惡啊嘛。咁但係咧，如果真係有一次試過惡咧，一大聲咧，我個女就會喊啦。跟住佢一喊，我就好劣噶啦。咁但係所以，我有一句説話咧，我通常講嗰句説話，佢哋就會收嘅。即係例如咩啊？嗱，唔好啦，你再咁樣嘅話，我就會嬲噶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我都未需要去到惡嗰、那個。嗰、那個 step 就已經開始可以控制得到件事咁樣咯。 OK， 明白。咁但係即係而家女仔仔兩個都湊住啦，即係會唔會話啊喺佢哋嘅即係雖然仲好細個，但係已經要 plan 定啊，有冇諗住第時仔仔啊、女啊都可以好似你咁樣，即係可以參與多啲音樂啊，或者可能係一啲舞台嘅工作啊咁樣。 咁我就希望佢哋有呢、這個。有呢个过程可以学习嘅，即系可以 pick up 嘅。咁但系如果真系即系讲紧真系要去表演啊，做一啲幕前嘅工作咧，其实你问我真系唔系好想。咁但系我会尊重佢哋咯。如果佢哋真系希望去做呢件事嘅话，咁啊， 原因有冇话系咩个？ 我觉得我哋喺呢行好多时都系运气，即系运气系占咗好大嘅一个 part 数。 即就算有些人真的很努力地去唱歌或者怎样都好，你没有这个机会被人接触到或者没有这个机会去被人听到的话，其实你的努力其实已经是被人抹杀了。 嗯， 当然我相信很多人都就算他只要默默努力都会有人怎样都有人看到的。咁但系呢样嘢系我唔系好想佢发生嘅嘢，因为作为爸爸妈妈，你都好希望佢系喺一个顺利嘅环境底下去成长。我亦都希望佢系凭自己嘅实力啊、努力啊去得到佢想得到嘅嘢咁样咯。咁所以因为我太知道，即系可能我自己都系一个运气嘅例子啊，即系我系由入行开始，我已经系。所有嘢行得好顺，我好似冇经历过一个挨嗰个过程啊。咁所以其实我都好感恩我自己系叫做即系喺呢一行都叫做有少少成绩啦。咁但系我觉得我自己比起太多嘅有 talent 嘅人咧，我系属于好幸运嘅一群嚟嘅。 嗯，有冇曾经有时都会即系喺度谂啊，自己嘅运气好好。跟住就會喺度諗啊，即係又完嘅一日，或者係即係運氣嘅好難控制噶嘛、 哦。 今日唔知幾時，即係聽日試下嗰樣嘢咁樣。 所以都會㗎，都會㗎，都會驚。即係我唔係驚啊，所以我係反而係會我好把握每一件事啊。即係我知道，即係我成日都會同其他人講，我話我做嘢咧係一定係會好認真去做嘅、即係我諗我出得嚟做嘢，冇人會。讲过我做嘢系会有啲咩唔好嘅地方，即系第一样嘢，你首先要尊重自己，尊重人哋，你准时到呢个系必然嘅嘢。咁我亦都知道，即系呢样嘢可能喺其他人眼中未必系一个咁紧要嘅，但系对于我嚟讲系最紧要就系，如果你做 MC， 即系或者好似你哋咁样，你会抡晒你今日受访者嘅一啲。background， 佢哋依家做紧啲咩？呢啲系基本你需要去做嘅功课嚟嘅。咁、所以我做每一件事，其实我都系要将嗰个功课要做得好足咯。我唔可以俾自己太多甩漏咯。呢样嘢系一个好 basic 嘅一个对你工作上面嘅尊重。即系当然，有啲嘢真系好需要你嘅 talent 嘅。即系我唔系嗰种。perfect pitch 啊，我所有嘢其实我系音乐上面嘅嘢，我系后天得翻嚟嘅，我系后天自己去摸，自己去学嘢上堂咁样。咁但系对比起一啲音乐天才嚟讲，或者一啲创作人嚟讲，其实你嘅 talent 系同佢哋争好远噶嘛。咁呢样嘢就系我需要去再去把握好嘅一样嘢咯，系啊。咁、所以我会好尊重每一个。机会俾到我嘅呢样嘢咯，系啊。

咁我哋送音乐嘉宾咧就吴若希啦。今日头先听咗少少，即系都同小朋友啊、屋企嘅关系咁啦。咁啊，今次呢一首新嘅派台作品啊，智商你记得就真系更加系一首俾小朋友嘅歌，以一个父母嘅角度去写咁样。咁一开始咧，我同阿斌咧就会估下呢首歌，我哋听完啊，即系了解咗之后嘅估嘅东西，然后交俾你撬，究竟我哋估得啱定系唔啱嘅？ 好啊， 系啦，估错你大大力 ban 落嚟就得噶啦。 好， 狠啲，狠啲， 系啦。咁我估先啦，呢一个。我想估嘅系，其实呢一首歌嘅题材啦，特别系即系写俾小朋友呢样，因为有小朋友呢样嘢都，譬如 Joseph 已经即系都几岁大啦， 嗯， 即系可能呢只歌其实我觉得佢出现咧，唔系而家先出现，系曾经已经出现过喺度，咁但系一路都觉得系，哦，即系留俾自己或者同小朋友之间啦，冇谂住去 publish 或者 release 嘅，但系可能真系契机，例如系真系仔仔出世啦，咁佢觉得，咦，咁今年母亲节不如呢一只歌。就攞出嚟，咁除咗我同我小朋友之间之外，天下嘅父母同佢小朋友都可能有呢种感觉，咁所以我觉得个契机可能就真系关弟弟出世事，所以今年会出咗呢一只歌啦。呢个就我想估嘅， 嗯， 好啦，可以估埋你一次个揭晓。 到我估啦，因为咧，即系其实呢首歌嘅出现咧，其实最近先派台，但我知道其实呢首歌早几个月嘅时候咧，已经用另一个名字出现过嘅，即系《寻找快乐的真理》。咁后屘即系嗰阵时，我记得当年当时咧，即系 Jenny 去做访问就最初冇谂住派台，咁到而家派台改一个名字叫做《只想你记得》，我觉得去改呢个名字。名咧系可能系你再经过咗呢几个月消化，加埋同仔仔嘅相处嗰个互动之后，你好想有一样嘢系而家妈妈为你去做咗一件事，希望可能大个仔嘅时候，你会记得妈妈去为你做过一件咁样嘅事，所以就用咗呢、這个改咗呢个歌名去推出咯。佢 OK， 好好惊啊！佢突然嗰个眼神咧，嗰、那个腰果眼 系啊， 好紧要。 我好欣赏你啊， 哦、為 因为咧，其实咧，你答得好好啊，即系你谂呢个谂得好好啊。呢、這个我会将佢变成系一个官方嘅答案。 OK。 換言之，即係其實本身唔 係。我而家就係想聽一個非官方嘅答案。 好好啊！ 我最中意拋磚引玉噶嘛。 係一個非官方嘅答案就係咩咧？就係、是、咧，原本首歌嘅歌名咧太複雜啦，好難記、哦。 你反而赋予咗一个再深层嘅意义俾， 好彩我哋呢个访问算做一做啊，之后可以用我呢个答案啦。 系啊， 唔系咁，但系咧都接近我自己想谂嘅嘢嘅，即系因为点解？因为其实谂住改歌名之后，其实都有几个歌名去拣啦。咁呢一个歌名其实都似系头先你讲嗰样嘢啦，但系就唔关弟弟事嘅，即系纯粹系因为其实呢一首歌想 present 嘅嘢系话俾个小朋友听。爹哋妈咪系会永远喺你嘅后面做你嘅翅膀，即系做你的后盾啦。咁、所以其实只想你记得，其实系一句说话系讲俾你个小朋友听，就是、希望你记得呢样嘢，就系、是、我哋永远都会 support 你呢件事咯。咁、所以你剛才那個官方答案是很好的，我很欣賞你啊！ 多謝你， 隨便拿去用啊！呢、這個 不收錢的我， 即係唔使 charge 我 creative 嗰個 數啊！收佢得啦， 都係好好嘅。即係我從來冇諗過係即係仔仔嘅關係嘅。咁、但係你哋突然間咁樣講起，其實係、其實原來係關仔仔事、啊。因为我以前一路都是，因为这首歌是讲的是三四年前已经听到，已经是想唱的了、所以Bossing都讲得啱的，那都不是一个很短期之内想去做的一个 project， 那所以其实这首歌一路想住的那个人呢，其实一路都是我的女的， 是 那唱的时候我都是刚刚个仔都是三个月的，都还未懂得跟我有任何的互动的， 是 那所以那时都是纯粹很 direct 地去想一件事，就是首歌就是唱给个女听，因为个仔第时大个啲，可能又会有第二首歌，不知道啦，咁样，咁所以呢首歌咧，其实佢个成件事都系因为我个女嘅出世，令到我觉得哦，原来做咗妈咪所有嘢嘅心态啊、节奏啊、生活上边所有嘢都唔同晒嘅，咁 那個人生的目標就變成是我的小朋友，就是我的女女啦。那這首歌就是我很希望我的女兒的即第時佢做咗媽咪之後，佢會明白嘅一樣嘢咯。 哦，咁但係你話三四年前其實嗰陣時已經遇到嘅，咁嗰陣時遇到嘅時候係即係已經係個完整嘅。 其實嗰陣時係純 demo 咁樣啦。咁其實因為作曲嗰個黃安雲啦，亦都係今次嘅歌曲監製啦。佢其實咧佢有個女嘅，佢個女咧就大我個女幾個月嘅啫。所以咧，我嗰陣時成日睇佢個女啊，佢個女依家識乜乜乜咯，咁我個女就好快會識啦。所以其實一路都 follow 住佢個女女嘅一個長大嘅過程。咁直至到佢有一日擺咗呢一首歌嘅 demo 係佢嘅 social media 啦，咁我聽到，我係覺得無論曲啦、詞啦、編曲啦，或者係甚至乎佢 demo 唱嗰個人嘅成個。个投入感或者个方向，其实都同我自己个方向系好似嘅，即系我会觉得呢首歌就系我啦，就系吴若希你嚟紧想唱嘅嗰首歌嚟噶啦。咁就四年前我已经同佢讲话，你呢只歌一定要留俾我，你千祈千祈唔可以俾其他人唱啦、啊。咁样，跟住即系半空佢嘅状态底下，跟住话诶冇问题啊，多谢你咁样。咁其实我自己都好开心，我自己有机会唱到呢首歌，因为呢一首歌系。由佢真係由佢 demo 初型開始，已經係真係你感覺係，就算佢唔係為咗你貼身而做嘅，但係佢已經係講緊你嘅故事。咁所以講緊你嘅心態啊，直頭係咁，所以我覺得呢首歌喺依家呢個時候去面世咧，我都覺得係好適合嘅，因為真係你已經唔係即係我當我做一個小朋友嘅媽咪，你嘅體會係咁樣。但是我现在是做了两个小朋友的妈咪的时候，你的心情都依然是这样的时候，真的代表着这件事 是你对个小朋友的初心，就是你很希望的东西，就是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那时候有没有黄安文他将个 demo post 上 social media 的时候，他的用意或者怎样，可能是纯粹 他是 private 地送给他的自己的女女， 即是没想着要给人唱或者这样。 所以其实我原本这首歌都不是想着说是派台的，即是刚才阿斌都有说，我是早几个月其实已经摆了上我的 YouTube 的 channel 里面去播出了，但是就是叫做寻找快乐的真理的。咁嗰陣時其實好純粹嘅，就係、是、想唱呢一首歌，其實係當一個禮物送俾我一對嘅小朋友咁樣咯。 好 sweet 嘅嗰個 MV 係，會唔會用翻嗰個 MV 去做今次派台嘅？ 唔會嘅，嗰、那個 MV 咧就係、是、我自己自己嘅一啲生活嘅細節啦。咁、 okay. 有我姐姐同埋有女女啦。咁但係嚟緊呢個新嘅 MV 咧就係、是。即係只想你記得嘅 MV， 其實我哋重新拍過嘅係一個荷里活級嘅製作。 哇！ 咩叫荷里活級嘅製作？ 荷里活廣場拍。 點解個個都係咁估咧？太膚淺啊你！ 唯有荷里活到啦，喺翻港島嗰邊啊， 都膚淺啊！荷里活級嘅製作咧，即係你大家見到好多一啲 Marvel 嘅電影啊，即係高。即是很高成本的製作，通常是什麼 CG 的嘛，是不是？即是整件事都是假的嘛。 Oh. 那我呢就終於一嘗做荷里活級明星的滋味啦。 Okay. 就是對著一個沒有東西的東西去做一個有感情的東西。 Oh. 原來很難的。 Okay, okay, okay. 即是一個錄幕這樣去拍這隻 MV。那其實這隻 MV 呢很有心思的。就是全人手畫的，咁所以我哋就算我哋拍攝嘅過程係講緊三個鐘嘅啫，但係我哋嘅後期製作係用咗成個月嘅時間，fine tune 啊，調色啊，畫啊，所有公仔上面嘅嘢啊，都係要用一段好長嘅時間去做後期啦。咁嚟緊就會出街噶啦，咁就喺。即大家可能會睇到，其實有好多嘅 graphic 上面，即係你會見到個 BB 喺度飛啊，喺度錘啊，或者佢跌落嚟嘅時候，我隻手需要交氣啊。咁但係原來咧，我隻手咧 交戲都原來是有啲複雜嘅，原來對綠幕去做戲係好難嘅一樣嘢嚟嘅，即係點樣交戲交到托住佢好似好有質感咁樣咧？即係你可以交戲交到哦，佢唔喺度，但係佢喺度嘅感覺。 咁喺拍攝之前，你係咪要睇好多人哋嗰啲手稿嗰啲分鏡話俾你聽？哦，每一幕係咁樣嘅， 有好多分鏡。咁但係你睇完之後，你自己做唔做到係 呢個都係 完都唔知點樣㗎。 佢點樣咧？隻手 即係原來好難嘅，所以我想話咧，荷里活級嘅製作咧，佢哋真係即係佢哋啲演員做得好好啊，或者真係有戲咧，原來係好勁嘅，即係唔係咁容易做到嘅呢件事係。 咁啊，會唔會想繼續向呢、這個做拍完呢、這個，仲想唔想去荷里活度拍戲啊？係咪話一唔話冇啦，冇啦，玩夠啦咁樣？ 我会选择学好啲英文先。 咁啊，之前有讲就系监制喺一首歌里边扮演嘅角色。咁、其实以往嘅作品里边遇到唔同嘅监制啦。咁、其实喺真正录音之前，系咪都要花少少时间，可能同个监制有少少嘅沟通啊、交流，去了解一下究竟嚟紧呢一首歌录嘅嘢啊，佢想希望得到嘅嘢，系咪都有啲咁样嘅 preparation 时间？ 绝对有嘅。咁但系咧，基本上好多時咧，我自己嘅 format 咧就唔係話事前同個監製有好多好多溝通，反而係我喺錄歌之前，我會自己做曬啲功課先。即係例如我自己試咗啦，我個 key 係咁樣啦，定咗個 key 之後就係我自己去摸索呢一首歌，我想去點樣唱，或者我覺得啊，如果呢個位點樣唱嘅時候係會點樣咧，或者呢個位我有三種唱法可以提供到俾監製。咁唔知監製最後會鍾意邊一種多啲嘅，即係我係會自己做咗先嘅，因為始終首歌即係監製係一個老師咁樣去街住你去行呢條路，但係最後去行呢條路嗰個人係個歌手，都係我自己，咁所以我會 base 我自己 sense 到 get 到呢首歌嘅嘢。如果我喺呢個位或者喺某个位有不足嘅时候咧，其实监制就会同我讲：哦，呢个位你好似偏咗，你可能要唱得点样多啲。咁你就会喺嗰条路上面慢慢褪翻，哦，向左少少，向右少少，咁样先揾翻嗰条路咯。 咁有冇试过一啲之前嘅作品系好似你咁讲 preparation？ 可能我有三个嘅 choice， 所以即系去录音嘅时候拣。咁三个里边，我觉得通常都你总会唔会三个平均咧？ 系啊系啊， 几好先后。咁但可能去到录音嘅时候，监制所希望嘅嗰、那个，可能同你自己最中意嗰个有出入嘅话，咁呢啲位通常点样去沟通噶？ 哦，其实咧，呢啲时候咧，其实反而系最需要监制嘅时候，因为监制系最后佢决定呢首歌系点样行嘅一个人嚟嘅，所以呢个位咧都系最终决定都系喺个监制身上。咁但系其实我自己，如果我俾咗三个 choice 出嚟，其实某程度即系代表我三个都 OK 嘅，即系我觉得三个都系可以选择嘅咁样。咁啊，我好记得同我谂我最大出入咧，就系即系同我本身唱法最大出入咧，就系同舒文啊，舒老板合作嘅时候，嗰个合作系苏花系我近年嚟最 break down 咗我原本嗰种唱法嘅一个录音模式咯。咁所以That's why 我话同每一个唔同监制嘅合作都系可以带到嘢落袋嘅。 咁而喺呢首歌录音过程里边，咁因为监制头先之前都有讲到，即系都一个好重要嘅角色。咁今次呢个监制亦都佢有份，因为编曲啊作曲都系佢王啊嘛。咁同佢嘅合作，你又发现哦，呢一个系监制，今次又同你嘅嗰个火花又系点样样？ 系啦，因为呢一首歌咧本身嘅 range 系我自己好舒服嘅一啲高音位嘅。 系 咁，所以咧其实成个音域上面嘅拿捏咧系容易好多嘅，反而系真系感情上面，真系头先有讲过啦，即系如何唱到唔变悲情歌咧，呢样嘢系王安云成日都要提住我嘅。咁但系原来咧解决嘅方法亦都系非常之简单嘅， 系咩咧？ 就 系 喺你嘅歌词嗰块板前面咧开一张 B B 张相出嚟。 哦系喎，呢招真系得嘅，应该 系啊！你就自然你望住个 B B， 你当你同你个仔，即系因为嗰时阿博珠好细个，哎呀好大耳咁样，你就有忍住佢讲嘢噶啦咁啊！跟住你就要幻想自己用一把 好温和嘅声线去唱呢一首歌，去同佢讲对，即系佢表达对佢嘅爱呢样嘢咯。咁所以其实呢首歌其实讲到最底最底就系唱一啲爱出嚟。 但系我觉得里面都可以有一种悲喺里面，就系、是、即使见住小朋友嘅相，因为嗰首歌里面嘅歌词都系讲紧。 又大一岁啦， 系啦，佢又大一岁啦，即系其实当一个小朋友长大咗嘅时候嘅状态，就会同而家唔一样嘅时候，即系呢一个嘅念头都系叫一种叫父母嘅所谓系咪悲咧，或者一种唔舍得啦，我会觉得咁。 系啊，我记得我唱好得意，我唱verse 嘅最尾嗰句啦，我系唱到好想喊嘅，跟住王云提我。唔好啊，唔好咁 sad 啊，咁样嗰句系咩咧？而明知终有日难同对， 系 哇， 系咯，因为佢有呢啲 好 up 啊，大佬。 有冇啊？有冇同阿次仁去讲啊？不如改咗呢句，太惨啦！唱 live 嘅话都唔知点算。 冇嘅，咁我觉得即系呢个就系爸爸妈妈嘅心声嚟噶啦，即系唉。 複雜咯，嗰種愛係。 係啊，爸爸媽媽嘅愛真係一個好複雜嘅愛，我唔識點講。一諗起要分別咧，要各行各路咧，嗰種感覺咧，真係我個心都 酸。我諗咁遠住，仲有好多好多年，好温馨啊，係啊，起碼都仲有廿幾年可以好温馨嘅咁樣。 我希望係嘅。 係啦，享受咁同埋嘅，即係雖然歌詞裏面有呢一種嘅層次喺裏邊，咁但係因為嗰個編曲上面亦都有一啲，我覺得係温馨嘅，因為佢有啲好似音樂盒嘅啲聲啊，個旋律用嘅樂器等等咁樣。咁样成个氛围，我觉得都系啦，唔好谂咁远住。 唔系，但系其实我觉得好好嘅呢首歌咧，其实真系我最近都成日同人讲，因为有早轮咧有一啲新闻啊，即系大家睇到系会觉得，唉，点解啲爸爸妈妈咁样嘅？即系佢哋应该要谂翻佢自己凑小朋友嘅时候嗰种第一个感觉啊，即系其实你生咗个小朋友出嚟嘅时候，你就要记住佢依家咁得意，你梗系会对佢好好啦。咁但系到佢大个嘅时候，佢真系做你顶心撑嘅时候，咁点算呢？其实呢首歌我都系爱嚟自己提醒翻我自己，你当年你对住你个女女嘅时候，你系讲过呢一番说话，所以。到佢哋第时大个，佢哋有反叛期嘅时候，你都要记住你个初心就系、是、你系希望佢哋开心快乐啊！因为人系会点都会经历，即系唔单止系你个小朋友，其实你自己细个都有经历过呢啲叛逆嘅时候，都会曳嘅。咁所以其实某程度都系提醒翻我自己咧，你应承过你个女，永远都要做佢嘅后盾嘅。 系， 所以。到佢第时真係要同你嗌交啦，真係同你有意见上面分歧嘅时候，你都要记住你自己初心囉，你个女开心就得啦，健康就得啦。咁呢样嘢係我自己俾我自己，同埋我都希望其他嘅家长可以记住喺心嘅一样嘢囉。 即係嗰样就係危急嘅时候我展开两臂呢、這个我觉得几有画面嘅真係即係呢种感觉。咁所以即使呢一个访问我哋出街嘅时候过咗呢个母亲节已经。但係我係觉得即係呢一首歌是你 anytime， 即是你过了这些节日都好，其实都是一样。 母亲节都啱使 的。母亲节又啱使。 好老生常谈那句，日日都是母亲节来的嘛。因为今天母亲节我家人忘记买礼物。所以日日都是母亲节我是有这样 讲的。今天再次多谢 Jenny 上来跟我们 share 这首你的新歌的。 谢 谢 你。 原来幸福会流泪，一天接着一天，愿定格此刻放心里。你拉着我，前面幻彩世界，由我伴你出去，而明知终有日难同对，只想你记得。寻找快乐的真理，所谓理想随你所想创传奇，不用去追，用你的暴力，喜欢从没过期，斑马会记得，重新去认识欣赏你，守护你飞，途中要放手。